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戏迷乐为您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戏曲老录音，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录制新鲜的剧场实况。这个时段我们就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周二我们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北京京剧院演出的《秦香莲》，主演是郑霄、王嬴政、张凯、宋浩宇、沈文丽等人。郑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梅派传人，他曾先后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和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收为入室弟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梅派演员，此外他还兼学张派剧目，向著名的张派传人京剧名家薛亚萍女士问艺。郑霄的张派演唱嗓音高亮宽水具有，演唱风貌颇似张君秋先生盛年的时候。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郑霄的张派演唱。郑霄饰演秦香莲，张凯饰演陈世美，京胡秦琴，司鼓王威。 有心回头，我对象辩论，快快打断王强的心。两个孩儿回家里谋生路去吧。 官人，你离家之时也曾对我留下几句言语，你还记得吗？ 哪两句言语？我倒忘怀了啊。 你离家之时也曾对我言道，妻呀妻，我陈世妹若无赤头之日便罢，若有赤头之日，我与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此话可是你讲的？ 我记不清了。 那是为妻人之悲痛对你言道，君去求官，妾奉高堂，若得富贵，莫欺糟糠。 哼，什么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出去。 你要我们到哪里去？ 随你自便。 你就这样应对 来就与你无有什么情分，你快快与我出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郑霄、张凯主演的京剧《秦香莲》片段。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秦香莲》当中铡美案的一段唱。饰演包公的是优秀的青年花脸演员王迎正，他的声音条件极佳，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人。扮演陈世美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凯。在花脸老生脍炙人口的唱腔之后呢，还有一段郑霄扮演的《秦香莲》剧中的一段唱。金胡吕勋福，司鼓李阳。 谁是 顺哪家 且慢，哪里去？ 顺家回府， 只恐你来日本去不得。 生死不离。 我到了你的头，红爱不移。